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少了棒球，没了生活，那种每天晚上6:30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收看转播的人生，啊，最棒了。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认识的球员就是詹子贤，中信兄弟现任的外野手。首先认识一位球员，不免俗的，一定就是要知道他的年纪。他是1994年2月24日出生的一位球员，现在的话大概已经27岁了。他是2016年那时候中信兄弟在选完陈虎之后，所以他是在第二轮第7指名的时候被中信兄弟选进的一位球员。大家觉得他看起来几公分呢？实际上他的身高是183公分，体重是92公斤。但是之前詹子贤有说他可能胖到了97公斤，但是那篇文是2019年那时候发出来的，所以现在2021年可能真的瘦了，变成92公斤了。进到中华职棒之后，詹子贤就缴出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他在2017年那时候夺下了新人王，也就是所有中华职棒里面在那一年的最强的新人。但是詹子贤呢，在2018年的那时候遇上了一波小低潮。他那一年可能状况没那么好啊，就是外物的影响，比方说压力啊或者之类的，让他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这么专注在比赛上，有一个技术数据数的表现。2018年虽然遇上了小低潮，但是2019年跟2020年开始，詹子贤就缴出他应该要有的水准。2019年，詹子贤被大家肯定，拿下了最佳外野手的奖项。2020年虽然说没有拿到最佳外野手，但是他还是拿下了外野手金手套的奖项。詹子贤也是三响炮俱乐部其中之一的成员。在2017年那时候，曾豪龙跟陈子豪打出三响炮，詹子贤也跟上，缴出三响炮的超亮眼表现。他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讲出了一段话，那一句话就是：两出局了，不会再打双杀打。因为詹子贤2021年的时候打得没有很好，只要一上场就是双杀打，但是有一次两出局了，他就在心里跟他自己讲说，两出局了，反而不会打双杀打，结果他就打出安打，带有打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蛮吸引我的啦。大家对于詹子贤的印象有什么？不免俗一定有蛮熟，然后英雄命。开心果，大家对于詹子贤会有软手的印象，原因一定是因为在2019年那时候总冠军的 G1 上，满垒平手，结果他被王耀麟给三振出局，还有他不能够打第四棒这种状况，就会觉得说他是一个不能够打第四棒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不稳定的表现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才弃投重打，他在大学以前都是在专职投手，他在高二的时候肩膀反复受伤。勤奋的练习，结果导致他投球失忆症。投球失忆症以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投球，要回到投手球上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他在大学之后，被廖敏雄教练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考虑专职打者？”虽然说詹子贤那时候已经想要放弃棒球，因为他原本是投手，已经几乎都失去了自己的未来。詹子贤也在积极的做那个重量训练之下，就变成一个非常全能的打者。但是因为他不是打者出身的，他的心态就没有其他的打者来得这么的完全，就有可能缴出不稳定的表现。虽然詹子贤他是可能状况不稳定，心态没有这么的好，但是他还是有非常漂亮表现的一刻，就是英雄命。说到这个英雄命啊，一定要提一下，在2019年4月21日陈江河的退休赛上，詹子贤打出超震惊全场的再见三分炮，同一次跟兄弟激战了11局，那时候从2点开始打，打到快6点，就是靠着詹子贤的再见三分弹送给陈江河一个完美的退休礼物。不止这样，他在大概3个月前，也就是4月那个时候，从他的偶像田泽纯一手中打出了超前比数的全垒打。那一发全垒打真的是震惊全场，因为那时候他的表现不好嘛，被大家酸说双杀之后呢，他就打出这发全垒打，直接吓傻大家。说完了他在场上的表现，现在就来提一下他在场下的表现吧。他在场下呢，就是一个球队的开心果。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他在洪振敏的生日当天的比赛上，洪振敏上场，然后呢，他就叫大家送蛋糕给洪振敏，但是呢，他被洪振敏发现了他的企图， 被彭正明一个砸脸，当然被捉弄的詹子贤一定会想要捉弄回去嘛。他就这样子把蛋糕先藏在手上，然后呢，他就像这样子走到彭正明的前面。当然，下一步是什么？就是把蛋糕勾在彭正明的脸上。当然，平常爱捉弄人的詹子贤，他就被捉弄回去了。有一次他在拿 MVP 的时候，彭正明就走了出来，直接拿着叫大家拿大水桶往他身上泼，还有他的 IG， 真的超级有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可能会 po 球员之间私底下的照片，然后搭上一些他自己想的对白。彭正明的搞笑片段可能只是一张图片，结果变得很有趣，大家可以去他的 IG 看一下。同时啊，詹子贤啊唱歌是非常好听的，他在中信兄弟自己办的我不是歌手的比赛上面跟陈世安合唱再痛也没关系，而且唱起来超级好听的，就连陈世安都不禁称赞他唱的歌真的是超级好听。而且他在去年和跟他长得非常像的柯有伦一起合唱零，那时候我在现场，我都已经分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原唱，谁才是 cover 的那一个。他的歌声跟唱歌技巧都跟柯有伦非常的像，而且长得又很像，几乎根本分不清楚到底谁是谁。 听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 所以总而言之啊，我觉得詹子贤这个人他是一个球队的开心果，但是他在球场上的时候又是一个很拘谨的人，有时候太过于拘谨又会把自己逼得好像压力很大，就导致自己可能没办法缴出自己应该有的表现。像是其实他是有英雄命的人，但是他有时候又给自己压力太大，又绑手绑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就算再厉害再强，有时候心理素质不够的时候，就可能导致自己好像没办法缴出自己该有的表现，就会变得很差。詹子贤就是这句话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这样子大家对于詹子贤有了解了吗？有没有你想要补充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做补充，或者是你有任何想要跟我或者是跟观众朋友分享有关詹子贤的资讯，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做讨论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